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 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 那教育面对面也为大家特别推出了中秋节特别策划《情满中秋，诗意中华》。今天让我们跟随北师大二附中语文特级教师何杰老师一起举头望月。那首先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何杰老师一起举头望月。那首先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实施20年，教育部出台退出机制；2018年全球音乐教育联盟校长交流季将启动，首次开启国际联合人才培养机制；共话中秋巧会团扇；丰台区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列公益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年是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实施20周年节。中秋之际，人们举头望月，提笔赋诗，或者思念家乡亲友，或者感怀身世浮沉，又或者歌赋中。教育面对面中秋节特别策划《情满中秋，诗意中华》，邀请京城语文名师和学生代表，与您一同诵读和品鉴这些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今天我们将和北师大二附中语文特级教师何杰老师一同在中秋佳节举头望月。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北师大二附中的语文特级教师何杰老师，我们将以赏月为主题，选取了一些和月亮相关的动人诗篇。那么同时呢，我们还邀请了何老师的学生啊，也是来自北师大二附中的同学们，来为大家呢朗诵这些经典篇目。何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 嗯， 说到以月亮为主题的这个作品应该是非常多。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嗯，这其实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很传统的心理，明月寄相思啊。推荐一个我自己应该说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啊， 嗯， 也是特别有名的，叫春江花月夜，孤篇盖全唐。 嗯， 说这一首诗把整个唐诗都盖了，都压过了，是吧？当然可能比这首诗水平一样的呢也不少啊，只不过就是说可能这位评论者呢，他是表达了一种对这首诗的喜爱，而确确实实这首诗作为一首写月的诗，后来还改编成古曲，应该说它还是确确实实它很有意境，也很值得我们品味。 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 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生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花摇情满江树。 听众朋友们，刚才这首诗呢，就是我的学生，应该说是我高二十一班的学生来朗读的。他的名字啊，就有一个月字，他叫方诗月，是一个非常喜爱文学。听众朋友们，刚才这首诗呢，就是我的学生，应该说是我高二十一班的学生来朗读的。他的名字啊，就有一个月字，他叫方诗月，是一个非常喜爱文学、很有才华的这个女孩子。她可以说是很用心的，我跟她说，我说你给大家，给咱们北京电台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她非常用心的做了准备，而且应该说是练了很多遍。 那刚才大家欣赏完了这个同学的朗诵，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品读一下《春江花月夜》。 春江花月呢，是初唐的诗人张若虚的诗作。这首诗呢，它实际上是沿用了这个一个叫乐府旧题，就是原来古曲就有叫春江花月夜的，就是他就用了这个旧题来给我们写了这么一首诗。他以月为主体，用江作为场景，写出了一幅呢春江月夜图。是上来啊，这首诗就给我们一种非常开阔的一种意境。我们看他头两句啊，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江月这个意境，这个意象本身就很开阔，如果再加上海，再加上潮，我们就会更加觉得开阔和壮美。江水海潮明月共同组成了一个壮美的江海的月景，重点还在于这个月。再有呢， 这第二句当中的“海上明月共潮生”，注意是一个“生”，这个“生”字不是那个升起的“生”， 嗯， 是生命的“生”， 生发的， 哎，生发的“生”。那这一个动作呢，就写出了它的动感，给人一种生命力旺盛的感觉。 嗯，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万里长江啊，滚滚而来。明月呢，就始终伴随着春江。在这两句诗当中呢，就点出明月无处不在，而下面呢，就具体是在说这个无处不在的这个明月的景象。可以说月光呢，在波浪中随波浪涌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感到江月处处皆在。下面的诗又写道：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不写明月，而是通过写江边的草原、树林、花木，通过这个侧面来写出月的特点。 嗯， 这个里边的芳甸就是指江边的这个花丛，江水环绕，哎，可以说呢，自然有一份这种情意在里面。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空里流霜啊，就指天空中，天空中仿佛有霜气，流动的霜气，但是又感觉不到它在飞。为什么呢？其实它并不是霜雪在飞，而是一种月光，它现在就在写月光。汀上白沙看不见，为什么呢？因为它都被月亮同化了。 嗯， 可以真的就是处处是月啊。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刚才我们说到了江天都被月光同化，但是这一切都映上了这个月的影子。然后我们举头望天空，哎，仿佛只剩下了一个孤独的月轮。其实就写出了人的孤独，它是一种游子思妇的口吻来写的。但我们可以认为这首诗是思妇写这个思念游子，我们也可以认为是游子思念思妇，都是可以的。总之这是在思念自己的亲人。下面两句就是千古流传的两句话：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呢，往往看到美丽的大自然风景的时候，往往就会有一种更深层次的追问，对生命本源的追问。古代的诗评家还有很多哲学家都说这句诗体现了一种时间的永恒性。但实际上呢，我个人理解呢，除了这个之外，其实他就写出来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在用明月寄托相思。 对，仿佛只有中国人 对 在面对月亮的时候会油然而生那种思念亲人的 这种 情感。 对，这就是我们一种特有的民族心理。 也许就是跟这些诗篇有关吧。 对，就应该是这样的。哎，人们能够欣赏月亮，能够欣赏月亮呢，他就可以静静的端详，又夜深人静了，经历过白天一天的辛苦，就会引发他很多很多的想法。很多人就往往就会用月来寄托相思，然后用一种奇特的问法问出了历代人们都在思考的话题。这其实就是我们的一种民族的，我们管它叫民族心理的原型。 嗯， 它其实就问出来了：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古往今来人们对月的感受是非常相似的。为什么？因为代代人都有离愁别绪，所以在整个的江海潮中似乎只剩下了江月。那江月和人是什么关系呢？于是下面的诗就开始讲月和离人的关系，就突出了自己游子思乡代代相传这样的感情，突出了一种生命漂泊之感。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注意这个待字啊，是等待的待。这个江月在等待谁呀？这样一个等待其实就有点那个思念的意 思， 对不对？但见长江送流水，实际上江月一直在等着心上人，只有什么呢？只有长江把流水送过来，心上人始终没有来，这种悲凉的感觉就出来了。而长江送流水呢，又给我们一种时间在流逝这样的一种情感。古人呢，写离别的诗特别的多，因为古代交通条件不好，一旦说离开了家乡啊， 真有可能一辈子都回不来了。 嗯、 所以古人叫黯然销魂者为别而已啊，就是大家感到非常非常的难受，所以他就寄把这个情感呢就寄托在月亮上，然后寄托在江水中。这个月亮在等待谁呀？能等来吗？结果等到的只是长江送来的流水。这可见呐、啊，我们这个诗人内心呐、啊，真的非常悲凉。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生愁，一下子就讲到了这个游子离乡。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今天晚上是谁一夜扁舟向远方驶去啊？那么到底思念亲人的明月楼又是哪一家思妇在这里等待呢？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这个时候这个女子的这个丈夫远行了，游子远行了，只留下离人和明月相伴，就只留下她自己。屋子里什么样子呢？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针上拂还来。玉户帘中卷不去，就是说我们把帘子卷起来，我们好像也赶不走这个月光。这个月光其实是相思之意嘛。然后在捣衣针上，我捣衣就是捣衣呢，往往都是那种为这个远方的人做衣服、做寒衣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月光照在那里边，想把月光拂去，结果月光还是来，有点那个抽刀断水，水更流的感觉。 就是思念一直都在。 哎，对。于是就感慨吧，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留照君。月光既然相伴不离，可是我呢却听不到你的声音，那干脆赶不走月光，我就追随月光，随你而去吧。这个诗人很会想象啊，这个非常会想象。 那接下来就是说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方式随你而去。 哎，结果呢，你看他下面写的是什么呢？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那鸿雁不断的飞翔，但是不能飞出无边的月光，这还飞不走，这还离不开这个月光了。月照江面，鱼龙在水中跳跃，激起了阵阵的波纹。这两句非常有意思，我想像鸿雁一样飞到远方去，可是我飞不出月光，其实就是离愁难以排解嘛，只能看到鱼龙潜跃水成文，只能看到鱼龙在水面跳跃激起的波纹。这个激起的波纹往往就是写的是一种这种遗憾，就是一切如流水般成空的感觉。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哎呀，我走都走不了啊。于是就想起来我昨天晚上啊做梦，梦见花落闲潭，其实就是青春的痛苦嘛，把它留下来。只可惜春天过了一半，你还不能回家。注意这个花有双关，既是指这个花，也指的是女子的容颜，指的是这个青春和生命的消逝。江水流春欲去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春天将去，夜意将尽，美好和静谧都要共同的消失了。虽然说自己在月夜之下感到很孤独，可是呢我又不希望月夜消失。一旦天亮了，这一天又过去了，我就更难想见你了。咱们诗人写这个思妇之心呐、啊，真是写的是非常的动人心肺啊！ 所以能把这个思念、把离愁写的这么美的， 真是 不得不说顶峰中的 对对对对，这孤篇盖全堂，确实有这个道理哈。斜月沉沉藏海雾，皆识潇湘无限路。但是不管怎么样，时光总是在流逝的，所以斜月慢慢下沉，藏在海雾中，皆识和潇湘的离人距离就无限的遥远。亲人离去，我就把寄托思念的 这个载体就作为月，结果月都要离去了，连寄托情感的载体都没有了，那自己和家人那就相聚就更加遥遥无期了。于是最后两句，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不知道有几个人能够趁着月光回家，唯有那西落的月光摇荡着离情洒满了江边的树林。所以说呢，既然月色将逝，大概有几个人能够趁着月色回家呀，他能趁着月色回家，他至少还有个还能回啊，对吧，他有个安慰。但我呢，我看到的只是那月亮独自的挂在江树之上。可以说春江花月夜，一切笼罩在月光之下，那么美，景色越美，我思念亲人的情感就越浓。古人呢，和自己的亲人不能在明月之下共相伴，这是一个深层次的精神痛苦啊。他们就把这份感情就寄托在了月亮之上。 现在的交通这么的发达，大家可以朝发夕至， 对， 和家人一起赏月了， 对对对对对， 但是否还能再写出这样的诗篇呢？ 难了， 是吧？ 难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是这么看，我确实是这么看这个问题。就这种诗篇我们现在很难写了，因为你要知道在当时可以说这是生命最深层次的痛苦啊。我们现在的人没有这种生命最深层次的痛苦，这种诗篇就很难写出来了。不过呢，我在想老百姓就不写诗了吧，如果能够跟自己的家人亲人团聚，也是很幸福的。 对， 我们品味一下这些诗，知道曾经有人为亲人不能相聚那样的难过， 苦苦的陷入相思， 对， 我们是多么幸福。 哎，对，从这一点讲我们还是很幸福的，对吧。 好，那这一时段呢，我们一起品读的是春江花月夜，带月亮的诗篇，都寄托着相思和离情啊。 当时我们， 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谁唱？当时桌上有一杯茶，还好我没将它喝完。喝完，谁能告诉我？有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当时如果留在这里，你头发已经有多长多长。当时如果没有告诉这大门会不会变成一道墙？有什么分别？能够呼吸的就不能够放在身。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薇，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扩散条件比较有利，预计细颗粒物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15到40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一级优。听众朋友，北京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正式发布，计划在完善机制、移动源低排放化、扬尘污染管控精细化、科学治理挥发性有机污染物、能源消费清洁化以及应急联动这六个方面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在移动源低排放化方面，北京市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中提出，支持建设绿色机场，全面推动机场内运营保障车辆和地面支持设备使用新能源。在北京新机场使用的运营保障车辆和地面支持设备基本为新能源类型，在航班保障作业期间，停机位主要采用地面电源供电。据了解，首都机场的围界总长度约为41公里，和北京二环一圈的距离是相当的。机场飞行区内登记在用的各类机械近4000辆，分属117家驻场企业，是名副其实的移动源排放大户，所以首都机场也是环保部门重点监管的对象。除了环保部门的监督，首都机场也